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风云出版社。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要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云曾经流动？要不是耳边有你，谁知道出版如此精彩？这里是风云出版社。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部的主任赵平。哎，赵平，赵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人民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这样的故事哈。那其实啊，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到这个当代文学，这两个是紧紧的结合到一起的哈。那么您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想到这个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首先就会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吗？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哈，人民文学出版社是1951年3月啊，在北京成立。在我们社的这个四楼啊，就是有一个大的牌子，上面其实就写的“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正式从这里开始”。其实，在7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出版实践中呢，人文社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也推出了不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些好的作品。而当代文学呢？它因为它是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这种文学创作， 对对， 它是最具有竞争性的。所以说呢，人文社的历任社领导呢，都对这个促进我们当代文学的繁荣呢，它是有一种非常清醒的一个使命感的。其实尤其是啊，就是新时期以来啊，我们当时是我们的总编辑是韦君仪，他当时就说过呢，人文社当然古今中外的名篇都要出版，但是呢，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是人文社的牡丹花。这样给了这样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期许哈。 那我们说这个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它的分野是有没有一个时间点呢？ 1949年， 就是以新中国成立作为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哈。 对。 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这个文学，我们都把它称为这个当代文学， 对， 是吧？ 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当代文学作品，您觉得比较有这种里程碑意义的啊，比较有这种代表性的这样的作品，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那我就举最近的一个啊，其实在2019年10月啊，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的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创造能力啊，还是文学的发展水平，揭示新中国70年来的一个伟大的历程、辉煌的成就，还有宝贵的经验啊，我们联合呢学习出版社等10家的出版单位共同策划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评委会对这么多年来的这样小说进行一个评选。 那一共有70部长篇小说入选， 对，是吧？对。 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套书啊都买下来的话，就70本喽，还是更多？ 有更多，有的可能是几卷本。 那估计要全买下来，可能就要摆满整整一个书架了。 对，一个书架有精装本和平装本。 那么在这70部小说当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的小说大概占有多大的分量呢？ 经过评委这个评出来的啊，人文社里面有56部。 56部。 对，可见就是其实我们在长篇小说的出版当中呢，人文社的还是有大半壁江山吧。 对。那这56部当中，是不是很多很多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对，比如说 有那个宝义延安， 嗯， 林海雪原，就描绘解放战争那个历史的画卷的、啊 嗯、经典的读本， 对 对 对，经典的 读本、 嗯、 还有这个山乡巨变、 哦、 创业史，艳阳天， 嗯， 还有那个探索这个中国的发展道路的这个中国制造， 嗯， 还有白鹿原，尘埃落定、 嗯、 啊，这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这样我们这样的一个嗯作品是白鹿原，尘埃落定，还有十八大以来的一些现实主文学的精品，比如说黄雀记。繁花等等， 包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就是离我们现在最近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当中的获奖作品，其中包括千峰记是吧， 鹦 鹉兄都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五部作品中呢，我们出版了两部。 像这样的这么多优秀作品，我们是怎么发掘出来的？ 其实呢，我觉得一个出版社，我觉得它的最宝贵的资源呢，就应该是我们编辑、 嗯、 啊，最宝贵的资源是人， 对， 是吧？对吧？ 嗯。 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部门呢，我们的编辑他是有一个梯队的。我们呢，既有76年、77年的北大的退休了之后，还要跟我们来有一些项目合作的一些老编辑 哦 啊 哦。 然后呢，也有这个60年代啊，然后到现在有90后、 嗯， 就是每一个年龄层基本上都有编辑啊，对我们的文学编辑， 嗯嗯、 其实他们就对应着文坛上的这个不同年龄层次的一些作家， 嗯, 嗯 啊，那有时候他编辑呢是跟作者的沟通，他能够更加的通畅啊，更加的有理解力、 嗯、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编辑队伍的建设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啊，就是编辑、 嗯、 尤其是编辑跟作家的这种情谊、 嗯、 啊，有时候是会延续非常多年的啊， 是吧、 就是、可能是一本书就结下了终身的情谊。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例子你能跟大家讲一讲吗？比如说是怎样通过一本书结下这样终身的情谊的。 其实人文社我觉得有一点哈，这点是从我入人文社我就有非常深的体会、 嗯、 就是在人文社里呢它是有自己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呢就是作品的标准， 嗯， 它并不会因为这个作家他是知名作家我就对你特别的另眼相看高看，或者我觉得你高高在上、 嗯、 也不会因为你呢是一个不知名的作者呢、 嗯 那我就可能觉得你的东西不行、 哦、 啊，或者是这样的哈、 嗯、 在我们眼里那这个标准就是你的作品， 嗯， 要看作品。所以呢我觉得在跟那个作家打交道的时候，那很多的时候很多我们的作家他出版的处女作就是他首发的作品呀、 嗯、 他的文坛的成名作呀都是在这里出版的、 哦、对 啊、 嗯， 这样的话呢他很多的时候他就跟编辑之间跟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运营团队之间啊、都会有非常深的这种情谊啊、有这个工作的默契在。就比如说我要举徐怀忠老师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的那个老编辑啊胡玉平老师、对，跟徐怀忠老师很多年了，很早的时候他经常约一个稿件呢他是一约就10年，对，一约就是10年、甚至20年，他每年呢都会是跟作者保持这样的一个沟通啊、然后一个好的编辑肯定是对作者的近况呀，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动态呀，乃至这个对整个文坛目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态，都会有比较多的了解。还比如说我们那个刘志老师，就是我们几个老编辑啊，就是他们都、 哦，我知道， 对对对、 哦， 很多的作家，也包括我自己。约一个稿件，有的时候一等就是10年， 是吗？ 啊、对，一等就是10年，很正常。 那这种一等10年，那就是说，比如说10年前我们跟这个作家来沟通的哈、那个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规划了吗？ 我们会了解到他，比如他出了新书啦，这样的下一步的作品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像胡玉平老师呢，那个。春节的时候啊，就是胡老师都会跟每一位他的作者都是一一的拜年，无论是比他年纪大的还是比他年纪小的啊，就是非常敬业的一个编辑、而且是对于作品的眼光，对作品的判断都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啊。包括我们还有那个梁柳老师，他是王安忆老师的编辑， 那是从长恨歌开始，甚至是之前就已经是、 啊、包括张杰，他跟张杰老师啊、也是很多年的这种怎么说作家跟 跟编辑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友情，还有这种合作的伙伴关系，还有宗璞老师，都是那个杨乐老师的作者。每个作家的其实他们的性格会不一样，但是其实每个作家，好作家都是有他共通的那些特征的啊。 比如说他会有什么样的共通的特征呢？ 其实像你看王安忆老师，他每部作品的质量上非常的稳定，他的出产也是很稳定。包括迟子建老师，他基本上五年一部长片，而且呢每一部作品他们都是非常下功夫的，无论是在自己的采风、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创作状态的调整啊。他们当然在我们这儿出版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知名的作家，很多的啊，在这儿可能是成名作发表在这儿，但是呢慢慢他在文坛上有一定的地位之后呢，其实能仍然能保持一个初心 啊，对 对 对 文学的那份热爱，包括呢那份坚持。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因为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去成都采访阿来老师的时候，他也提到过哈。那当时他的《尘埃落定》刚刚写好之后，遇到了这个十几家出版社的这样的退稿。他当时也跟我们说当时出版社曾经有出版社跟他说过，说你这个小说呀，我们可以出版，但是呢，我们要改一下。然后阿来说如果改了就不是我的作品了。 对 啊，你要出，那你就按照我的这个来出，要么我就无所谓，我就不出。那后来还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最终啊发现了《尘埃落定》这个作品啊，结果呢出了之后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哎，那个时候您了不了解？当然，这已经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了哈。就是怎么就发现，怎么就确定说，哎，就发现这是一部好作品呢？ 这个是其实就是人文社的有一个传统吧，其实他对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其实当时是编辑的应该是副总编高贤君，他是北大毕业的啊，是也是我们的老编，现在已经去世了，包括那个白鹿原啊，都是他在火车上看完之后，哇，拍案说好东西 哦， 对，就是这个高贤君，我们的副主编啊，当时他对作品的做出了第一时间的判断哈，就是当时是脚印儿、洪清波老师，他们看了之后，都有评价，然后自己觉得好的时候，就然后会找同伴嘛， 一起看、是吧？ 一起看，一起来判断，然后。很庆幸的是哈，就我们三个应该是几个编辑都有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应该说明我们的编辑的一个眼光它是有一致性的 哦。 对， 像这样的眼光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一个是自己大量的阅读，再就是对文坛的一个把握，然后呢这么多年来人文社应该是说在这块的专业领域它有专业性，而且是编辑会有分工，在不同的省市，比如我拿到一个不同的省市，这个省市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创作状态都会比较清楚对，包括同类的作品，如果是某一个同类的作品，我们对这些作品都是什么样，你必须都看过你才知道它在中间的好与不好， 对 不对？ 没错， 首先的阅读量前提都要保证嘛。这些年我们在我们传统文学的基础上，我们的纯文学的基础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拓展，比如说我们的类型文学的出版，我们出版了悬疑、科幻、奇幻， 没错。 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人文社出版了第一套自己的我们原创的奇幻文学《九州缥缈录》出版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万册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啊，人民文学出版社突然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又会有不同的读者，会有新的读者进来，你得为你的新的读者寻找符合他们阅读的一些作品嘛，而且是优质的作品。人文社出版的作品一定是我们觉得是文学的属于高品质的，比如我们出版类型文学也要出版这种高品质的类型文学。之后呢，比如说我们这两年的庆余年 对，庆余年这也是胡玉平老师的， 对庆余年然后那个玄色，我们出版了那多的19年间谋杀小序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悬疑的作品。 像这样悬疑的作品刚开始的时候，会不会其他的编辑可能会有意见说，你看人民文学这么多年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出纯文学，怎么就出起这样的一些不同类型的这样的文学作品了？刚开始会不会有人提不同的意见，我们还要坚持纯文学的道路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讨论在编辑中间？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把这个文学分为纯文学类型文学，只是在我们可能工作上或者有一些 找寻找读者群上会有一些可能有些帮助，但是我觉得好的文学都是相通的，它只不过可能是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大家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阅读的一个口味啊，然后呢，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它一定是百花齐放的，它要博大的，它是相对来说，我要把各个领域内、各个的主题内，我都要把最好的作品，我要去发现它，我要去出版它。像我们当年我们最早出那个奇幻文学的时候，会有一些老编辑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就是网络文学啊？这个是不是就是什么？会不会有什么？但是呢，我们会也有一些年轻的团队。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一提到江南，我们所有八零后的那些编辑们两眼放光。 哦， 对，那是他们伴随他们成长的时候，他们在高中的时候读过的，就跟我们高中的时候每个年代的时候，每个不同的代际，他会有自己的文学作品。 嗯，对， 对， 没错。 然后像我们当时读那些世界名著，也是是吧？我记得也 是 在被窝里读，爸妈有的时候你读深了还给你没收。其实现在看《安娜·卡列尼娜》呀，像我当时什么读《佳丽妹妹》呀，像这样的《飘》啊什么的，其实每一代的读者他都有自己的经典作品。就是我觉得我人民文学出版社真的是要把这些好的作品都集中在这儿，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那就是品质的保证，那就是文学品质的保证。所以说当时我记得是我们去找到江南的时候，我记得他高高瘦瘦出来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来找他，他自己都很惊讶。他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里头也写到，哎呀，就是当年写东西的时候也是读着人文社的这种文学作品长大的，就没有想到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会来找到他，啊，能来合作。那是2011年吧，2012年，然后我们经过准备，很快的时候到了2014年，就是大 IP 时代就到来了。当然记得， 对对， 那段是大 IP，这些顶级的 IP 都一个个的都是资本市场追逐的那种目标。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上面已经布局了。所以这两年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类型文学的发展还是很迅速的啊。 对， 还是很繁荣 的。新的作者怎么去发现呢？要靠投稿吗？还是怎么样？ 但我们有看自栏来稿。有大量自然，这个是我们工作的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刚才说的片区啊，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工作量，但实际上我们从自然来稿中，我们那个找到合适的作品的可能性会比较的小。 哦，这样比较小， 对，比较小，也有啊。当然，我们有算是自然稿，像《沧浪之水》，颜真老师的《沧浪之水》也算吧，就是当时是我们编辑从那个自然稿中 挑选 发现的，对对对对。但是大部分呢，我觉得就像就是小说的写作，尤其长篇小说的写作，需要一个积累的。它并不是说一下子我能够一鸣惊人。写作呢也就像你打一套，你要是一个木匠，你要开始学木匠，你可能先从小东西开始打。 对。 小凳子小椅子，对吧？然后慢慢的你打那些复杂的家具，打一个大厨啊，打一个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像很多的写小说，你可能先有些练笔，在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上，你首先在一些杂志上能有发表啊，有些写作训练。现在来说我们在网上你能有很多的读者，你首先知道读者是什么反应，然后你慢慢的在让自己的技巧，让自己的写作的这种能力得到提高。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啊，所以说有完全的自然来稿是挺难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要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云曾经流动，要不是耳边有你，谁知道出版如此精彩。这里是风云出版社。 那既然自然来稿很难，那这个好的作者，或者说哪怕不是很出名的这样的作者，又怎么发现呢？ 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约稿，编辑会关注各种的那个创作的一些园地，比如说刊物上的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一些网上的，然后呢，那个各个的这样的一些发表平台，包括好的作家给你引荐的，就是包括引荐的一些作品，因为他们的欣赏水准也是很高的。 哦， 对，他们的欣赏是他们发现很好的作品，在这个阅读呢，就是碰到好作品，大家会有共享的这种心态。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 就是又回到那个老问题了哈。其实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优秀的编辑啊，这种非常资深的编辑，那我们去觉得这个作品好或者不好，那怎么样算好，怎么样算不好？ 我讲一个事情哈，就是，我零几年做那个海岩老师的书对，海岩老师呢，有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过啊，就是他说他当时出《便衣警察》那《便衣警察》 很多年之前了， 对，其实。这么说来，便衣警察也是那时候的类型文学 啊，还真是， 对吧？ 对， 那个海岩老师就说呢，他当时是来人文社，就是他投了稿还没有回音，他就专门跑了一趟人文社，他能跑到我们朝内166， 他也不认识谁是吧？ 对，他也不认识谁，也是自然来稿来送过来的。就是我投了篇稿，不知道您看没看，那个名字叫《便衣警察》，编辑说好像没看，自然来稿中堆在那儿，说就是那一篇，然后那个编辑就拿来看了看哈，就是整个的翻看，还不错，然后你回去等，回去之后呢，很快的编辑就看完他的稿子，看完他的《便衣警察》的，就觉得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品哈，就出版了。他当时跟我说呢，说他的那个编辑跟他说，就人民文学出版社判断一部稿子的一个标准，第一，它是不是厚重的，你要么就是写的这个作品比白鹿原比这些作品还要厚重，对不对？ 那太难了， 就是你要站在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上你要超越前人，要么你就是有创新，在语言上，在结构上，你有自己创新的点，你不是炒别人的冷饭，这样的两个标准，我觉得他说的是很对的。 但这样都是很难，比如说很厚重的话，那必须要求这个作者首先对于人生要足够的体察，要足够的思考。那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对，这是综合素质。那比如说还有这种，您刚才提到他的创新，那他必须有足够的阅读量，他有足够多的想法，那么对于文学包括表面上的技巧也要足够的积累，他才能够有创新。对这样的一个作者的要求实际上是非常之高的。 对，实际上是很高的，真的是很难。如果是在人文社来出版一个作品的话，就我们的相对来说应该是文学的品类当中应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哈，达到人文社的这样 的要求是吧？那像比如说像这些比较知名的作家的作品啊，比如像迟子建的，因为他之前曾经获得过茅盾文学奖，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那么他最近所出的新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其实也是一部质量非常高的作品。那么像这样的作品，那是我们之前就是已经跟迟子建老师来进行这样的沟通了吗？像《烟火漫卷》这样的作品。 对，迟老师在这个写作过程中，其实我们都是有知道迟老师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你对他的创作你是相对来说你是有信心的对，他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嘛。而且我们特别愿意听到说一个作家虽然是那个在文坛上的声誉很高啊，他居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但是呢他仍然是愿意沉下心来，愿意去深入基层，我们说的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去。就像迟老师写这部作品，写《烟火漫卷》，他是要写哈尔滨的。 对， 这五年里他背着他的小包啊，他跟我说背着小包然后呢走街串巷，几乎走遍了哈尔滨所有的街道。他的人物非常多，有一个副线人物是一对这个那个二人转的演员二人演员，他为了写好他们呢，写好其中一场舞台戏的戏曲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为了写好这人物看了十几遍。越是这样的知名的作家其实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更珍惜自己的羽毛，他更知道怎样才能写出一部好的作品来。中青年的作家葛亮，他最近刚刚出了那个瓦猫他的北渊是在人文社出版的因为北渊当时是2016年我们出版的作品实际上是2015年我们那个看了之后就觉得哎呀真的是 非常好的一个长篇小说，就是他在那个年龄能写出这样的一个很浑厚的啊，然后他是整个的里面有100多个人物。 哦，这么多。 对对，100多个人物，但是里面的人物非常的立体，他的故事的场景很宏大，背景很宏大，当时是看了作品很激动，我就跟他也是就是我一定要做了啊。 嗯嗯嗯， 然后跟他也沟通了很长时间，在2016年推出来之后呢，的确是在豆瓣上一上来就是很高的分数，我觉得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嗯， 然后有20000多的想读，当时、 哦、 啊，20000多的想读，这个数字是很高的。 对对，嗯， 在2016年获得了中国好书。 嗯 啊，然后那本书是本纯文学的作品。啊，就是他的语言既有这种古典的旧文言文的那种雅致啊，典雅，它有现代文的那种通流畅啊，所以说呢，很多的年轻的读者或者是一些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都会很喜欢。他获得了中国好书之后，到现在我们已经有销售了30多万册了， 哦， 就是可以说是纯文学领域的这种现象级的作品。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像这样的作品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跟他联系的时候，从编辑来讲是不是也要提出一些比如说修改的意见啊，或者从编辑的角度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考虑呢？ 对，就比如说他在做这个瓦猫写完了北原之后呢，他实际上一直非常关注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 哦、 其实他在关注匠人、他采访了10几个匠人。 嗯 啊，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采访到不同的这个行业，比如说有广彩的师傅， 嗯 啊，还有那个修书书匠 啊、哦， 古籍修复师， 嗯 啊，还有理发匠 哦、 对，还有那个我们的瓦猫，实际上瓦猫是云南的那个屋顶上的那个辟邪的一个神兽。做瓦猫的匠人，他采访了10几个，在这过程中呢，但这种书里头只有3个， 嗯， 它是中篇小说集，就3个匠人的这个故事，人生故事。那为什么会选这3个匠人呢？其实这个过程中就是，作者跟编辑，就是我跟他、然后我们一点一点想成一本书、它是不是既有这种独特性，每个故事有独特性，同时它成为一本书它有整体性。 嗯，对对 对、 嗯、 这整体性呢，它包括它、要写的时候，我记得它第3个故事的时候，它是要写广彩的， 哦， 广彩师傅的、但是他跟我说了他想写的这个故事的一个整个的脉络，听完说，我说这个感觉有点像你的前面的，比如说你在写修书匠和这个写那个非发就是理发师嘛， 嗯， 就是感觉有些地方他是在一个层面上对人的关注。他又给我讲了对瓦猫这个匠人的这个故事，他那故事落点是西南联大当时待的那个镇子。他讲完那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整个这个书的层次就出来了，从关注人到关注家国情怀，他这整个书的层次就有了。 嗯， 所以说呢，应该是这个呢，是我们互相的砥砺激励、互相的激发，然后说我们怎么来成为一本书啊、所以很多的作家呢，在写的过程当中也会提前跟编辑去沟通，我要写这样一个故事、觉得里边的有一些点是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然后我们作为一个第一读者，可能我们首先是听，然后是再去读，其中的会有修订。很多的作家还是愿意，非常愿意听到你的意见、你的建议的。 那是不是也有作家，比如说像阿来老师那样，那我的作品编辑尽量不要修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他其实阿来老师那个作品他很成熟了、他有自己的一个体系，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他就整个的一个自己的语言的表达的那样的一个很圆浑的一个状态。我反正第一遍读尘埃落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我是编辑，我觉得这个已经不需要修改了， 不需要修改了的确是这样。 对，但是呢，你要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呢，会不会有一些想法需要跟别人来商量 啊？对， 有的是有的，会提出一些意见。那编辑有时会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白鹿原在写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最早是蓝袍先生，它是一个中篇小说。然后呢，那个我们那编辑呢，应该是何启之老师看到了这个中篇小说，哎，觉得这个很适合改成长篇，跟他也商量说能不能写成一个长篇，从这个动议开始的。 啊，真的成就了这个白鹿原。 嗯， 包括其实我在2020年做了一本书叫《美顺与长生》，那个呢就是我们在那个北京文学上的一个中篇小说，看了之后呢，我觉得它是就是普通人的故事，完全从生活中长出来的一个故事。 嗯嗯， 就是一个外地的山里的姑娘嫁到北京。嗯，其实嫁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家庭呢，她的丈夫是个阿甘式的人，脑袋没那么灵光的一个人。 嗯， 但是对她非常非常的好，一家人都很有善意。这是一个非常有善意的一本小说，就写了这个美顺到北京来，再跟这个家庭里头他一条线这样的故事啊。 哦， 当然中间会有各种各样的波折哈。 嗯嗯， 整个看下来之后真的给我都看哭了。 嗯 啊，我觉得这个中篇小说想让它整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它是有这条线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分支，更多的一个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故事的。 哦， 啊，生活的那种质感哈，啊，生活的那些怎么说呢，脉络可以更实一些，更丰富一些，更细节一些。 嗯， 然后呢，嗯，就跟他约了，真的是这一约就是5年。 哦， 中间他写了三稿吧。 嗯 啊， 嗯， 写了三稿，他自己其实写完之后，好与不好，他自己其实就有感觉。 嗯 啊，给我说就很忐忑的，给我的时候就是我就说啊，这个可能不行。然后又那个回去，然后又我给了他一些。就是当代的一些书啊，就是我觉得适合他看能有对他有帮助的一些书。 嗯， 然后呢请他去看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很好的一个底子。 嗯， 就确实文学，别看他是那个一个工人。 哦， 是一个工人。 哦， 是朝阳医院推氧气瓶的一个工人。 哦，天哪。 对对对。 哦， 但是呢他是30年一直在写小说。 哦， 而且完全我就说从生活中长出来嘛，他的生活的经验非常的丰富，他的观察很细致。 嗯， 就是可能这个书斋里的作家写不出来的。 还真是。 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又自己有这么长时间写作训练，而且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书。 嗯， 聊斋志异啊什么，这些是很多的，你他的阅读量还是很丰富的。 嗯， 啊，所以说这个是都是一个积累。 嗯， 所以说他写到十几万字回到重新再写。 哦，真舍得把十几万字全毁掉，重新再写。 因为自己的叙述节奏他没有找到嘛，看了陆内的那个慈悲。 嗯 嗯，他说整个看完陆内慈悲对他帮助特别大，他找到一种叙述的调性。 嗯， 真的就是一气呵成着这个把这个小说改成了一个。 哦， 怎么说呢，就写成了一个长篇小说。 嗯 啊，出来之后很多的读者也是很看了之后很动容。嗯，这一家人的故事就像汩汩流出的泉水，然后浑身都是力气。 嗯 啊，就那种感觉。 啊，还真是啊，这样通过编辑和这样的作者的共同的努力，然后造就了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对， 是吧？ 这个小说出来之后呢，就有人买电视剧的改编。 哦， 啊，影视的改编。 嗯， 对。因为好故事其实还是很缺的。 嗯，没错没错。 对对对。 啊，通过您今天的介绍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跟作者的故事，可能大家也更多的了解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在当代文学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最后才有了现在的这样的地位，是吧。 嗯， 啊，我们也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今后的时间当中出版更多的啊我们大家喜欢的这样的文学作品啊，不管是这种纯文学作品还是更多的不同类型的文学的作品哈。好，非常感谢赵平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